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眼看众人因合欢宗一行的到来而陷入一番尴尬境地，李青鱼站了起来。 袁宗主若是来做客的，我们自然扫榻相迎，但若是不怀好意，就请恕纯阳观无法招待了。 哟，李公子好大的火气啊，奴家不过问上一问罢了，事件大会既然人人都可参加，合欢宗自然也可以。这位便是琉璃宫的少公主吧？早就听闻琉璃宫弟子胸怀锦绣，天下武林掌故排名俱都了如指掌，敢问袁少公主，我们合欢宗在你琉璃宫的排名谱上可也有一席之地啊。 原以为袁子潇是琉璃宫弟子，却不知道他原来还是少公主啊。 袁秀秀一张口就道破对方身份，说不是有备而来，谁信呢？ 合欢宗袁秀秀江湖排名第九，门下萧瑟以善为任，手下败将有中南派掌门郭勋、六合帮堂主上官星辰、临川学宫展子虔等，武功尚未跻身一流，但已颇为可观。合欢宗桑景行江湖排名第六，门下白荣以掌法见长，因习练合欢宗秘法而武功增进飞快，另有夏寒秋、姬霜儿、周翠月等弟子数人，武功不及白荣，但也是江湖后起之秀中不容小觑的人物。 琉璃宫不愧是琉璃宫，连我都不知萧瑟曾拜过临川学宫的弟子，袁少公主竟是信手拈来，熟记于心。 要想得知这些也不难，左右不是什么秘密，无非是多问几个人，多走几处地方罢了。 袁娘子，你说的这天下十大的排名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的？ 自然是现在的排名。 事件大会还未过半，许多高手并未露面，这天下十大又是怎么排出来的？ 一个事件大会又如何能囊括天下高手？今日不过是给江湖群英一个切磋交手的机会，若能出一两个从前未曾露面精彩绝艳的高手，排名也自然会随之变动，若不然自然是按照从前的排名来。 那敢问如今天下十大分别都是哪十位高人？能否请袁少公主说出来，与我们一饱耳福啊。 江湖排名第十原本并不稳定，先前是玄都山前掌教沈乔，而后沈乔于半步峰落败，由坤爷所取代，后来坤爷师兄段文央来到中原，又唤作段文央。前段时间沈乔在长安苏家与段文央一会，双方虽然明面上不分高下，但段文央先是与纯阳观李青鱼打了一场，然后才与沈乔交的手，算是沈乔占了便宜，所以至今排名第十的依旧是段文央。 你这排名太偏颇了，我沈师兄天纵奇才，昔日尽得师尊真传，半步峰一役不过是中了暗算，而后武功大打折扣，方才屡屡受挫。说论原先的功力，自然比段文央坤爷还要厉害，怎么可能连前十都进不了？ 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原地踏步，当然也有可能因故前进或后退。你不肯听我将话说完，便急着插嘴，这就不偏颇了。江湖排名第九，方才说过了，便是合欢宗宗主袁秀秀。排名第八，乃吐玉魂上师俱舍之者。 这俱舍之者，众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，他既然从未涉足中原武林，这排名又是如何得出来的？ 魔门三宗之中，唯独法镜宗远走西域，在吐玉魂经营多年，俱舍之者曾与法镜宗宗主广陵散交过手，悉以分毫之差落败，从此闭关不出。广陵散曾点评过他的武功，说俱舍之者与自己难分高下，自己只是侥幸胜之。 照少公主这样说， 排名第七的定是法镜宗宗主广陵散了。 不错。 且不说这排名到底确切与否，现在听来还是有几分依据，而非胡乱编造的。而且他越往前说，众人对前面那些排位名次就越感兴趣。世人若不爱利，那就爱名，总归脱不开这两样。虚荣心和好奇心人人都有，只在于大和小是否过火而已。连易辟陈这等宗师级高手听见袁子潇点评天下英豪，难免也生了几分兴趣，更不要说其他人了。他还能沉得住气，旁人却是忍不住追问了。 再往前呢？ 再往前，从第六开始便可跻身宗师级高手的行列。巨婴这几人不论人品言行，但以武功而论已经足够开宗立派，成就一家之言。 少公主刚刚说过，桑景行长老排名第六，这宗师级高手显然是将他涵括在内的。看来少公主对桑长老的评价颇高呀。 袁宗主不必不服气，合欢宗内两派分立众所皆知，你若是奈何得了桑景行，为何又会坐实他压你一头？ 纯阳观如今之道门牛耳，想必易观主定然在琉璃宫排名前五之中占据一席之地了。 不错，江湖排名第五，因为如今的周朝国师雪亭禅师，但玄都山前掌教沈乔功力大进，或可一争第五之位。至于第四与第三，本该是临川学宫公主汝烟客会或纯阳观易观主，但我从未见他二人交手，所以高下尚且难定。 那第一和第二呢？ 幻月宗宗主燕无师或可一争次位。至于天下第一…… 袁子潇本来不是言语胆怯吞吐之人，不知为何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只是摇了摇头。众人震惊于燕无师竟然排名如此之高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世上也没有几人能够遭遇当世五大高手围攻还安然无恙，更何况参与围攻的这五名高手里头，天下十大就占了三位，可见燕无师实力的确惊人。要说他天下第二，好像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了。 十年前的天下第一是齐凤阁，难不成齐凤阁先逝，这天下第一就要悬空出来？十年间竟无一人能超越齐凤阁。 琉璃宫的排名也未必能做准，既然天下第一都排不出来，那其他人又从何谈起呢？ 你们若是不信，大可顺着排名一个个挑战过去，若能把这些人都打败，天下第一自然就是你的了。 依我看，这排名到底做不做准，还得靠实力来说话。虽然今日缺了不少人，但有我易观主和沈道长在，时已占三，痛痛快快打一场又有何难？ 凭你也配与师尊动手？不如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 何劳宗主动手，让我来会会你。 李青鱼抽剑出鞘，秋水剑霎时宛若一道潋滟秋水在他手中震荡起伏。他虽然厉害，但他连天下十大都未入，袁秀秀又如何会惧他？不过还没等袁秀秀发话，袁秀秀身后的萧瑟便冲上前来。李青鱼与萧瑟二人足尖一点往对方掠去，便在场中打作一团。虽说袁子潇方才将自己排在倒数第二，但袁秀秀实际上却不将这个排名放在眼里，只不过借由袁子潇的话开场罢了。他此番前来的目的很明确，那便是擒贼先擒王，只要将易辟尘拿下，事件大会也好，联盟也罢，自然立时土崩瓦解。别的门派纵使有反抗合欢宗的心思，经过这一次杀鸡儆猴，肯定也大受震撼，不敢再兴风作浪。 易观主，既然徒弟与徒弟交上手，那咱们当师父的是不是也该给徒弟做一个榜样？ 那贫道 就向元宗主讨教了。 师弟现在可莫要抢出头，等一批人败了你再出头，届时还不轻轻松松包个盟主来当的。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当什么盟主。 师尊命我过来相助于你，说你不想当盟主，他为何会如此吩咐？ 你师尊想一处是一处，说话做事都与常人不同，我又如何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 玉生烟对燕无师与沈乔之间发生的事情不甚了了，更不知道自己师父心态上的转变，直到师尊依旧不肯放弃对沈乔的兴趣，又想出什么主意，便也未曾多问，眼下竟是完全误会了，还像从前那般与沈乔相处。那边萧瑟与李青羽已经交上手，双方已快打快，两个人几乎化为虚影，武功眼力稍差一点的几乎都看不清他们到底是如何交手，如何过招，一人又是如何化解另一人的攻势。一旦打起来，那必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场地里头，不过片刻两人就从地面打到旁边石壁上，在石壁上悬空借势打了一阵，又飞掠到另一边的竹林上方。二人轻功俱是上乘，足尖一点就能离地数丈，萧瑟的善刃与李青鱼的剑光交相辉映，铿锵之声不绝于耳，令人心头震撼，目不暇接。在沈乔看来，李青鱼是纯阳观这一代最出色的弟子，也是几乎能够追上天下十大的人。萧瑟虽然也很厉害，但比起李青鱼还是差了一筹，想要打赢并不那么容易。到时候袁秀秀帮徒弟出头，等到一匹陈真正出手，袁秀秀又要如何应付？如果合欢宗今天只是单凭袁秀秀就想上门砸场，那如意算盘明显是要落空了。 玉公子，依你看合欢宗此番有备而来，是否还有后招？ 你怎么还唤我玉公子？我听着别扭，哪怕叫师兄也行啊。 沈乔笑而不语，他与玉生烟先前虽然在杀严家满门的事情上有过冲突，但那只是双方立场观点不同，不是什么深仇大恨。更何况自己半步风上落下，还是这人背着自己走了许久，无论如何也不该忘恩负义。是以沈乔待玉生烟，并未将对待燕无师的防心挪到对方身上，凡有一种兄长对待弟弟的纵容。玉生烟毕竟年纪轻，有些按捺不住，就道： 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合欢宗来势汹汹，看似针对纯阳观，实际上是针对所有不将合欢宗放在眼里的门派。如今周帝只信佛不信道，他要扶植佛门与合欢宗抗衡，这是帝王之术，但对道门却没有这些讲究，所以直接放任不管，任凭合欢宗施为。 这玉公子年纪轻轻就能侃侃而谈，且说得颇有道理，果然有其师必有其徒啊。可惜我碧霞宗后继无人。 这次若能挫败一批臣，与子露露自然不足为虑，顺便还能将事件大会上的其他势力一举收服。其实这雪亭老秃驴想必也眼红得起，只不过他还要顾虑名望和面子，不可能公然做这些烙人画饼的事情来败坏佛门声誉。但合欢宗却没有这个顾虑，今日他们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成功，断不会温温吞吞半途而废。袁秀秀对上一匹尘，恐怕分量还不够，说不定桑景行已经在路上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